在这段我们的确是看到人的罪，雅各约翰是多么的骄傲又多么的自私。他们首先 连敢讲那句最离谱的话，他们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无论求你什么，愿你给我们做。哇，上帝的儿子耶稣好像是他们的仆人，他们无论求耶稣什么，他们就叫耶稣一定要给他们做。但是虽然这的确是个很离谱的要求，耶稣反而没有，这个是非常奇妙，他反而没有马上就责备这样的骄傲自大，他反而问他们所要的是什么。所以雅各约翰就说，他们要耶稣让他们在耶稣的荣耀里坐在他的左右。哇，他们要分享上帝的荣耀，他的威严，他们要跟耶稣一同作王，统治一切。他们真的蛮自大的，认为他们自己是那么的厉害，可以有这些耶稣左右的位置。那么其他十个门徒听见雅各约翰这样问耶稣之后，他们就恼怒他们了。那为什么恼怒呢？应该就是因为他们也想要耶稣左右的位置，对不对？他们十个大概也很气自己没有先想到可以问耶稣这样的问题。在马可福音前面一章，门徒的确都在争论谁伟大了，他们都要最高的位置。那因为现在全部十二个门徒都显露了他们的骄傲，他们的自大，所以耶稣现在就叫他们全部来告诉他们，他们当耶稣的门徒不要像外邦人的君王和大臣。耶稣的门徒不应该想要治理人，操权管束人，不，他们反而必须做别人的佣人，做别人的仆人，刚好相反。那么因为今天的牧师与其他教会传道人是最像耶稣那时候的十二个门徒，所以这一段经文最直接的应用应该是说，今天的传道人不应该互相争论谁是大的，更不应该管束教会的会友，或叫教会的会友服侍他们。教会的牧师与传道人应该是教会最会谦卑地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当传道人的要好好省察自己。但是谦卑地服侍别人当然不仅是牧师要做的事，这也是上帝给所有基督徒的呼召。那么当我们牧的会的基督徒谈到我们应该服侍别人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起马丁路德，包括在他的小问答里如何提到我们生活在三个不同的领域里面，就是家庭、教会还有外面的世界。那这外面的世界可以另外分不同的小领域，包括工作的领域啊，还有国家的领域。那在每一个这领域里面呢，我们都有责任要服侍我们周围的人。那家庭的领域是最基本并最容易看出我们的责任，你就是要服侍你的父母、你的配偶、你的孩子还有你兄弟姐妹。我们要看他们有什么样的需要，然后就去帮助他们。那在教会里呢，有会友与牧师传道人的关系，也有教会的会友跟会友之间的关系。教会就是一个属灵的家庭，我们也要服侍我们属灵的家人。那在外面社会呢，所接触到的人，我们也要服侍他们。那这个领域有的时候是比较复杂，有的时候是比较不容易知道什么样的服侍是最好的。 但是在这个领域我们也都有责任要服侍人。那么我想现在就从马丁路德小问答提出一个例子，我们应该怎样在这些不同的领域里面服侍别人。我要提的地方是在小问答认罪的部分，很适合一苦期。那在这一段路德给一个例子，人如何可以向他们的牧师私下认罪。在这个例子，一个仆人列出了他身为仆人如何没有好好服侍他的主人。那在路德的时代跟今天的台湾所不一样的，很多人是当仆人的。但是这例子也可以应用在今天的台湾的社会里，主要是员工如何应该服侍他们的老板或者上司。那当我念这小问的部分的时候，请你也试着用应用在你自己的身上。一方面请听你自己应该如何服侍别人，那另外一方面请审查自己，你有没有这里所提到的罪。好，首先路德说，在牧师面前我们应该承认那些自己知道并且心中感受到的罪。接下来路德就问，这些是什么罪？你要根据十条诫考虑自己在生活中的位分如何，这个位分就是不同的领域里面的位分如何，或为父亲、母亲、儿女、丈夫、妻子，或为员工，你曾否不顺从、不忠信或懒惰？你曾否暴躁、粗鲁或吵闹？你曾否以言语或行动伤害他人？你曾否盗窃、疏忽、浪费或造成其他的伤损？那接下来路德就给一个例子，一个仆人如何可以承认他的罪。悔罪者说，亲爱的牧师，我请你听我的认罪，并宣告赦免，来履行上帝的旨意。我这可怜的罪人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一切的罪，特别是作为一个仆人，我伤心地在你面前承认我没有忠心服侍我的主人，因为在你可以说这件事或者那件事上，我没有照着所吩咐的去做，我激怒了他，就是他的主人，使他出言咒骂。我在言语和行为上曾经得罪人，我曾经与同辈争吵，我曾经埋怨我的主人和咒骂他，我为这一切而觉得亏欠，并求主开恩，我渴望改进改善。那我自己很喜欢这个例子，那其中一个原因我喜欢这个例子，是因为我想大部分的人通常不会想他们上班的时候他们应该好好服侍老板或者好好服侍公司。我想大部分的人想他们上班就是为了自己的好处就可以赚钱，对不对？那么一方面可以说这是没有错，我们所赚的钱的确是用来照顾自己与家人，这也就是上帝照顾我们的方式。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活着不应该是为了自己而活，乃是应该为我们周围的人而活，包括我们的老板或者上司，我们就是要服侍他们。好，透过这小问答的例子，你有没有看出你自己的罪？那如果有的话，那么我就想我应该继续念这小问答的部分，赦免你们的罪。刚刚那仆人结束他的认罪说，我为这一切而伤心，求主开恩，我想改进。那接下来牧师说， 上帝施怜悯给你，并坚固你的信心。阿们。你相信我的赦免是上帝的赦免吗？是的，我相信。照着你所信的给你成全。现在牧师就会将他的手按在认罪的人的头上，并且说，代替我主耶稣基督，并凭着他的命令，我奉父子圣灵的名赦免你们一切的罪。阿们。平平安安地去吧。阿们。是的，就这样，上帝的确赦免了，今天赦免了你的罪，包括你不够服侍别人的罪。那上帝怎么会这样做呢？就是因为耶稣已经为你舍命做你的赎价。是的，耶稣是为你舍了他自己的命，自己做你的赎价。这赎价就是他的圣宝血。彼得前书说，你们得赎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上帝为了救赎你，就流出他自己的血，他甚至今天就把这个他的血赐给你喝，再一次地赦免你的罪。并且因为这血是上帝的血，所以你可以确定知道，这赎价的价值一定是够高的，一定能够赎你的罪。这赎价就是我们今天经文最后一节所提到的。耶稣说，他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在今天经文的最前面，耶稣也告诉他的门徒，他就是要去耶路撒冷为了死复活。这最前面还有最后面，耶稣的救赎服事是围绕着，也是吞灭了经文中间的门徒和我们自己的罪。我们常常不要服事别人，但是耶稣反而服侍我们，救赎我们罪人。之前我说雅各和约翰好像把耶稣当作他们的仆人，他们骄傲地自大地叫耶稣给他们所要的这个左右的位置。这两位有罪的门徒把圣洁上帝的儿子当作他们的仆人，但是这一位圣洁上帝的儿子来，就是为了当雅各、约翰、当其他十个门徒、当你我的仆人。那么耶稣服侍我们罪人，不一定是给我们我们认为他应该给我们，就像雅各、约翰耶稣就像这个他没有答应这个雅各、约翰，但是耶稣一定是给我们罪人我们所最需要的。他就是赎买我们，救赎我们，把我们的罪给赦免了。耶稣这样做也就应验我们今天旧约中的经文，从耶利米书最后一节的预言，在那里耶和华说，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这奇妙的爱，奇妙的赦免，也给我们动机，更是给我们力量，继续努力跟我们骄傲自私的老我打仗，而去服侍我们周围的人，从我们的家人开始，接下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服侍我们的老板、上司、同事，服侍我们的客户，服侍我们的邻居等等。就像耶稣一样，我们当所有我们周围的人的仆人。这些人呢，常常不配，他们不配我们的服侍，但是我们服侍他们不是因为他们配得我们的服侍，我们自己根本不配领受耶稣的服侍，但是他还是照样服侍我们。 就像耶稣服侍我们一样，我们服侍别人是因为我们爱他们，是因为他们需要我们的服侍，并且耶稣叫我们要这么做。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就是这样过我们的日子，我们就是这样背起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像耶稣所背的一样。这常常不容易，有时候人也会拒绝我们的服侍，就像好多人一直拒绝耶稣给他们的服侍一样。但是我们基督徒蒙召就是要这样认真服侍别人。我们服侍他们的时候，我们是凭着信心服侍，而不是凭着眼见。我们经历过这样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跌倒，我们还是会自我中心的只想要服侍自己的罪人，一定会这样子，因为我们就还是罪人。但是当上帝使我们醒悟过来之后，他再一次地因着耶稣基督救赎工作，围绕着我们的罪吞吃了吞灭了我们的罪，耶稣基督还是服侍我们这些常常不愿意服侍别人的人。感谢主的怜悯，阿们。上帝所赐出一人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一念，阿们。